今天要和大家分享讲解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个题目，我们做一个祷告。父神啊，似乎这段的时间恩高主你仆人要先讲你自己的话，生命之道临到我们，使到我们晓得你的心意，我们也重新得力，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我们在这个弯曲乖谬的时代，我们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显明出来。父神啊，圣灵真理的灵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明白真理，进入真理，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1994年11月联谊会后，我被派去巴生班达马兰做牧师。班达马兰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也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华人新圈。于是有一天我就跟牧师娘说，我们去班达马兰看看。好了，到了班达马兰路上，我问了三个人，请问班达马兰卫理公会在哪里？不知道。班达马兰卫理公会在哪里？不知道。班达马兰卫理公会在哪里？不知道。后来我就在班达马兰这个华人新村绕了几圈，我看到一间又一间的屋子前面呢，都有一个我们华人拜拜的时候屋子前面都有这些东西嘛。走了几个新村的路，看到的都是这些。我跟牧师娘说，怎么都是看见这些呢？都没有看见一个是做礼拜的呢？几乎经过的屋子看到的都是这些啊。好，我上任做牧师之后，我就跟知识会分享这个经历还有那个感触，我提出一个建议，以后凡是新的，不是旧的哈，凡是新的信主的家庭，我们就送给他一份的礼物。那个礼物是什么？就是这个牌匾，基督是我家之主，就送给他。然后我对那些人说，你们拿到这个牌匾的时候，不是放在房间，不是放在客厅，你们要放在你们的大门上面，不是大门里面，而是大门外面上面。以后人家来我们班达马兰走的时候，走这边，记住我是我就说，哎，这个走来外哟，再看，哎，这个是走来外的啊。7年的时间，有新的家庭信主，就是送这个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一个牌匾。这个东西，这个牌匾，美国来的，从最初的20多块到现在大概有200块，现在也没看到这个了。那我到了芙蓉做牧师的时候，曾经有2次，一次印1000张，两次就印了2000张，而且还是洛阳纸贵的，意思说印了就给弟兄姐妹们拿到完了。我什么时候印呢？华人新年前我就印这个，我把它当作是春联。你看我们华人很流行春联啊，我把它当作这个是春联，在新年初一感恩礼拜的时候跟弟兄姐妹们说，教会有印了这个基督是我家之主，你们自由的拿，拿几张都可以。有的弟兄姐妹们拿了给家人给亲友，有的弟兄姐妹们拿了贴在客厅。而这个班达马兰会有 他拿了，他用这个相框把它框起来哈，可会啊，会啊，旋令找这个相框把它镶在这边，下面还有一排字，2007年芙蓉基督教卫理公会竞争，哈哈，这个是很有意义的。那有的呢，就镶框起来，然后挂在这个客厅那边，再、这个、挂在特别。有的弟兄姐妹们拿了镶框起来，就挂在大门上，包括牧师自己的屋子。你们看来这边啊，就有一个镶框，镶着“基督是我家之主”。牧师也放在自己的大门上，对外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了哈，还没有跟执事会商量啊，如果明年农历新年也印了这个“基督是我家之主”当作这个春联，分给你们，你们要不要？啊，我耳朵聋，听不到，医生说80岁了耳朵了，要不要？一二三，要！哇，感谢主！有没有人说不要？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保罗，刚才我们的姐妹带领我们读的圣经，他在那一段经文，他宣告什么？耶稣基督是主，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为耶稣的名，全部都要跪下来，全部口都要说什么？耶稣基督是主。所以我们要基督是我家主这句话，因为基督是我家之主这句话是一个什么？荣耀的宣告，是一个全能的宣誓。弟兄姐妹们，你们说要，执事会主席爱莲，你帮我记一下啊，明年新年前我们要去印了，要不然等一下就失信弟兄姐妹们了哈。基督是我家之主，最能够什么代表我们基督徒相信耶稣、跟随耶稣的信念。所以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么一句话大家都熟悉，可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跟大家分享三点。第一，我家以基督为主。我们华人的家庭都有一个观念，什么观念？懂啊，懂啊呢？当家的男人或者是当家的女人，对不对？懂啊呢？我讲我懂啊，懂啊。什么叫做当家的呢？就是管理家务、处理或者决定家里面大大小小事务的人，这个就叫做懂啊呢？懂啊，给当家的。可是当我们说当家，用什么标准来决定他当家，还是他当家，还是你当家呢？有一对夫妻，老妈太太160公分高，丈夫170公分高，他们在结婚的时候有一个 agreement， 那个 agreement 那个协议是什么呢？家里面的事情在100公分以下的事全部太太负责啊，这个事情呢也包括管钱了、那么100公分以上的事情呢就丈夫处理。开始的时候这个太太觉得很不错啊，钱我管哦，很好啊。可是没有多久她后悔了，为什么？因为家里面除了另外一个 slide， 灯泡坏掉的时候先生才有事情做， 其他的事情全部都是他太太一个人做啊，所以他后悔了，因为那个是170公分以上吧。弟兄姐妹们，我问一个家庭谁能当家，一个家庭谁是董事长？过去古代辈分最高的，在家庭里面辈分最高的公公、大伯，古代呢大舅、爸爸啊，辈分最高，所以他做当家了。可是随着时代的改变，第二人懂啊，这个观念也改变了。有的家庭第二人响应得多一点，就是一懂啊，谁的声音最大声就做当家。有的家庭呢，第二人捞一挺得一塞，赚钱最多他做当家。可是有的家庭啊，他们看重小孩子到一个地步，小孩子做当家，各样就懂啊。怎么说呢？一家人要到外面吃，就让小孩子决定。你讲，给莫那那给味道些，给对那些。今天晚上我们去外面吃，去哪里吃？结果呢？讲来讲去，不是麦当娜就是 KFC。啊，有的人要住在哪里，也是根据小孩子在什么地方读书做决定呢？哦，孩子现在在金宝读拉大哦，我们去金宝住了。那有的家庭有那个旅行计划、旅游计划，也是要配合小孩子的假期。有的人甚至为了小孩子的将来移民呢。啊，虽然这些事情都是大人决定的，但是在每一个简单背后，主要考量还是什么？小孩子做主，小孩子为中心啊，是不是？你看看，的确有这样的事情啊。好，基督是我家之主，什么意思？我家以基督为主，那就是说家庭中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情愿意交给耶稣基督做主。其实基督是我家之主这句话原本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基本原则，所以不管你的家有没有贴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个字画，还是这个牌匾，你都要学习。学习什么？好信，好耶稣基督就你该做，信叫耶稣基督就你家庭的心意，认定你讲耶稣基督是你家之主，要依靠主，专心靠主，在一切事上要认定主，他必指引你的路，要依靠主，专心靠主，在一切事上要认定主，他必指引你的路，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歌是老歌了，以前年纪大的都会唱，现在好像这个歌都被忘记了。这是圣经里面箴言书的一句话，基督是我家之主，记得。有的人信主了，有的人做礼拜的，他还是埋怨。埋怨什么？主啊，你早先的红外总完你也给嘎了，主啊，你为什么给我这种家？有的做儿子的就埋怨，主啊，你为什么给我这样的爸爸？主啊，你真的红外总完你阿爸。有的做父母的就埋怨，找爸呢就埋怨，主啊， 你为什么给我这样的孩子，主啊？你怎么和我总完也讲？哎，有的夫妻也埋怨，主啊，我们两个没有这么怪，怎么会生出这么怪的孩子？主啊，我那浪也多么几蛮怪，怎么一生出几蛮怪讲讲你呢？弟兄姐妹们，错了，错了。基督是我家之主，意思是我家以基督为主，那是表示什么？我们要相信，那那就相信耶稣基督是主福的源头 ，source of blessing 是怎么样啊？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是祝福的源头，所以我们不是说主啊，我为什么有这样的家庭？我们反而是说什么？主啊，谢谢你给我这个家庭。主啊，谢谢你给我这个孩子是你的祝福。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基督是我家之主，我家以基督为主。那什么意思？我们要围着家中的每一个人向主感恩，感谢主，阿们。我们要说阿们，感谢主。好，基督是我家之主。第二，表示什么？我的家需要基督，我家需要基督。我们为每一个家人感谢主，因为我们都知道自己算不了什么。我家每一个人都需要主啊，这就是基督是我家之主的第二个意思。有一个牧师，他去陪北美主持陪灵会，他发现那北美的基督徒离婚率很高。哎，这么奇怪，基督徒离婚率还那么高。这个牧师他去跟当地那些信徒谈话交流交流的时候，他们发现了原来那些夫妻他们都是怎么样，他们常常对彼此的要求和期待很高，常常呢用律法的眼光去看对方，常常觉得独立外地独立女丑都是我对都是你错。结果呢，那个婚姻呢就很快出现状况。我讲个小故事你们就明白了。有两个家庭，一个姓陈，一个姓黄，他们对面哟，一家住这边，另外一家住对面。这个姓黄的这个家庭呢，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三哎阿罗所外，五哎该阿罗所外，会各种各样都会听见的。可是姓陈的这个家庭呢，从来没有吵架，吵得没阿罗呀。啊，一个家庭谁跟高阿罗就被家庭土摸阿罗的响应。有一天这个黄家的忍不住了，黄家的就是跑去请教这个陈家的，一个外出谁跟高阿罗的阿罗，我的家一天到晚都是吵架声音，你的家从来没有听到你们吵架声音，有什么秘诀啊？那个陈家讲了一句话，我们不会吵架，我们没阿罗，因为我们除了每次讲的都是爱人，我们不会吵架，因为我们家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坏人。诶，每次讲的都是爱人，我们没阿罗，每个人都是坏人，不会吵架。就问到底你讲的是什么意思。好了，这个不会吵架的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了。比如说我的媳妇啊，媳妇她在打扫那个客厅的时候，不小心将加温的喝茶的那个杯子打破了，那这个做媳妇的就赶快跟那个坐在客厅看电视机的那个家人说什么，对不起对不起， 我做事啊太粗心大意了，把你喝茶的杯啊找跑，我今晚进厨令厨卡厨酒，咱就不会找吵了。哎，这个家温找跑友了，这个家温听到的时候呢，就赶快对这个媳妇说，一年你吵，一年你吵，应该心外公对不起，我不应该下打的以后呢全背背呢老掉倒给人。哎呀，做心目的讲对不起，刁王赶紧讲，一年你错，一年你错，心内错，我咩来将背背老掉背，最头倒给人。可是，在厨房啊，煮菜的那个家婆听到的时候，赶快跑出来说：“一年你让也错，一年你让也错，心外一错啊！”我不应该买这个杯杯，而赔杯杯呀！哎，弟兄姐妹们，你看，每个人都说自己的错，你说那个家庭还会有声音吗？每个人都说对不起的时候，那个家庭还有吵架声吗？有时候家庭纠纷吵闹，常常是因为那个家庭的人。个个都认为自己对，外界绿茶，外界绿茶。可是，陈家这个家庭，每个人认错，那个声音就没有了。弟兄姐妹们，不要以为两个基督徒男女建立的家庭，自然的、理所当然的就是基督化家庭了。我家需要基督，因为家庭的人知道自己是个罪人，里面还有很多老我需要主的关照，需要主的帮助，所以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啊！所以有个人说，什么叫做基督化家庭？现在叫做基督化家庭，这个慢了啊，是两个罪人让也罪人啊，愿意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愿意一起建立婚姻，建立这个家庭。基督是我家之主，第一，我家以基督为主；第二，我家需要基督；第三，基督是我家之主。什么意思？我家活出基督的角色。基督是什么意思？受膏者啊 ，Anointed One。那受膏者，圣经告诉我们，谁是受膏者？先知呢？祭司呢？君王呢？他们就是受膏的人呐、啊。那就告诉我们，当我们说基督是我家之主的时候，我们的家要活出基督的角色。那个角色是什么？第一，先知的角色。先知是上帝的代言人，先知从上帝那边领受神的话，先知把神的话传给人。所以当我们说先知的角色的时候，什么意思？就是把上帝的话用在家庭中啊，把上帝的话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啊。一个家庭如果常常领受上帝的话，分享上帝的话，让上帝的话成为生命中或者家庭的价值观，那就不同了。因为那个家庭如果他们有共同的属灵原则，共同的属灵价值观的时候，他们就怎么知道去处理姻亲的冲突、金钱的问题、时间的调配、孩子的教育等等啊。所以我家活出基督的角色，让我们的家，第一，先知的角色有上帝的话语的声音；第二，祭司做什么？祭司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祭司是把神带到人的面前，祭司是祷告、献祭、服侍人、帮助人，把神的爱带给有需要的人啊，当中包括了教导，包括了责任。我讲一个人，你们就知道，约伯。 看约伯记第一章，你们注意哈，约伯他献祭，他好像祭司他献祭，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他围着孩子献祭。我们有没有为孩子献祭啊？他围着孩子向上帝献祭，我们有没有围着我们孩子献祭啊？好了，孩子了，等他赚钱的时候他自己献祭，还是神给你这个孩子，你为他们做献祭？新年感恩奉献，圣诞感恩奉献，复活节感恩奉献，写下你孩子的名字，为他们做奉献，那叫做献祭，那是新约这个观念。所以就帮助我们祭司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上帝面前，也把神带到我们的孩子面前。第三，君王，君王那是管理，那是治理，那是领导。弟兄姐妹们，我们做董啊，我们治理家庭，我们教养儿女，家人相处，不是外属干总管理，女属干管理，不是，不是我喜欢这样，我喜欢那样，而是照着耶稣基督的心意治理家庭、管理家庭、领导家庭啊！这就是我家活出基督的角色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们，基督身为家之主，什么意思？我家以基督为主，我家需要基督，我家活出基督的角色。在进入21世纪之前，联合国曾经做了一个研究，你知道那个题目是什么吗？21世纪人类面对的严重问题。哇，联合国就去研究别搞你的一些计，因为所面对的严重问题，研究研究，最后那个答案出来是什么？21世纪人类面对的最严重问题，什么问题？一起读，1、2、3，家庭问题，家庭问题。21世纪啊，我们现在是21世纪，已经22年了，知道吗？联合国这个研究是20年前的事情。有的还没有出生不知道，牧师比你们年长就知道啊。21世纪人类面对很多很多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家庭问题啊，家庭问题。过去人们的了解是什么？我家问题与你无关，外求问题与你没关系，还有个人至少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读到这些？有没有读这些字？年轻人有没有读？但是现在的了解不同了，家庭问题影响社会，影响国家，甚至影响社区。你看，如果三条路越来越多家庭问题，三条路这个社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嘛，打红了下注的，这个都是家庭问题所产生出来的。所以没有所谓我家的问题跟你无关，个人就上门前去，莫管他的晚上霜。哎呀，你还 活在18世纪呢，我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家家有本难念经，有没有？有没有？有就讲有，没有就讲没有嘛。来，1、2、3，有，家家有本难念经，因为这本经不是圣经。家家有本难念经，因为这本经不是圣经。让神的话成为我们家庭的这个祝福。好了，我们的教会要开始生命小组了、啊、 下半年的事情啊。那时间过很快，记得才进入2022年，今天已经4月了。你看年纪越大，好像觉得时间过得越快样子啊，就好像太阳要下山，我们觉得太阳很快就下山，对不对啊？这是年纪大的问题啊。好，我们教会要开始生命小组 Life Group。 记得生命小组不是让我们多了一个聚会，生命小组不是让我们多了一个活动，生命小组是让我们有一个机会，几个人聚集在一起，操练属灵生命，追求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长进。还有生命小组让我们的家、啊、有唱诗，有祷告，有读圣经的声音。还有生命小组让我们的家、啊、成为圣殿，上帝同在的地方。所以围着生命小组这个工作来祷告。我再说，那能够我开始生命小组阿伯念大爷，生命小组因为好那人到底是不是机会，到底是不是挖毒会进太能啊，生命小组的好那人是不是机会，贵样的就是对操练属灵生命，对基督的耶稣基督的恩典，他的确是要进步。故生命小组好那人错有全家有祈祷有特性的响应，生命小组好那人错想找新的现在动在的地方，等下那人显然这发现人因你祈祷说那人贵人人就是对现在就那人点安，这是生命小组。好，再看一再看这个照片，哎呀这个照片真的是美到不得了的照片。今天有一个家长带他的孩子来参加主日学，我就把这张照片拿出来给他看，来这个是不是你呀、啊、他说是是是啊。1985年我来做牧师了，然后到了11月的时候主日学生很多嘛，我就成立儿童诗班，然后1986年1月18号儿童诗班第一次在主日崇拜现实，还唱什么歌呢？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叫他们嘛，耶稣救主是我平安，四部唱呢，耶稣救主是我平安，耶稣救主是我平安，救主是我平安，耶稣救主是我平安。一步一步四步这样唱上去，哎，每张照片都有故事知道吗？衣服美不美？这个儿童诗班一件30块做了40件，这个布是哪里买回来的呢？泰国买回来的，谁做呢我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只是会开会了。负责这个诗班是谁呢？米利家加水兵家，他们忘记了牧师记得。感谢赞美主，我很感恩知识会那时候配搭这个儿童诗班，里面有丽塔在里面，还有行进的行牧 Pauline 在里面。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谁参加过儿童诗班的，手拿一下。Ben Hin 啊 ，Ben Hin 老师参加过儿童诗班，我知道新政啊，还有 Deakin 高的行牧最美华啦、美翠啦、美珍在里面。弟兄姐妹们，多么美的祝福啊！让孩子们，我要讲这些，就是说，当我们讲到基督是我家之主的时候，我们的家庭建立，也让我们看重我们的孩子，主日学。青少年团 BB， 你知道那个祝福是他们一生的祝福啊， 就帮助我们。基督是我家之主，你们都说要，我们的知识会主席记下来了，明年农历新年就印这个基督是我家之主，那我们可以贴在客厅，贴在房间，最重要也要挂在门口啊，挂在门口让人都知道。可是基督是我家之主是什么意思呢？基督是我家之主是什么意思呢？我家以基督为主，我家需要基督，我家活出基督的角色。感谢主，我们唱诗歌。我的神，我要敬拜你。坐久了没有？坐久我们就站起来活活一下，坐坐也可以。我的